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停一停想一想 Podcast 节目，这将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，感谢大家一直有留意我们的节目。如果是今天刚加入的朋友，欢迎收听前面四集的节目，把没有听到的都补回来哦。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将要介绍1925安心专线，但是在介绍专线之前呢，先来帮大家回顾一下前面四集的内容。第一集提到了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，而节目中也提到了有关于自杀意念者的共通性，有矛盾、冲动、思考僵化和固执这三个部分，以及大家对于自杀的一些迷思。第二集则说到了自我不一致及自我效能的相关内容，也提到了我们可以怎么跟有自杀念头及尝试过自杀的人的相处方式，例如倾听、支持与陪伴、敏感度、不承诺帮他保密、寻找其他资源等。在最后呢，也提供给大家一个五字真言，叫做安、静、能、细、望，让大家在遇到状况时有一个参考的方向。第三集、第四集是跟大家分享案例，但第三集主要是想跟大家说，在自己面临到不如意的时候，可以先停一停，用自己习惯的抒压方式去调节心情。而第四集讲到，当我们遇到面临困境的人时，陪伴和同理是很重要的事，而这也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哦。那在我们简短的回顾了前面四集的内容后，若有点忘记前面的内容，或想要再更深入的了解的话，欢迎再去收听一次前面四集的节目哦。接下来今天的重头戏要登场了，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要介绍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1925专线，也叫做安心专线。那你们知道其实1925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吗？噔噔，它叫做依旧爱我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好记啊？但是其实啊，这支专线是由0800788995转变而来的，但是这支号码实在是太长了，而且不容易在紧急时想起这支电话号码，因此将实码改为1925这四个号码，并透过谐音依旧爱我方便大家记忆，希望能陪伴有需要的民众度过低潮的时候。而1925是由卫生福利部提供给全国民众心理咨询服务的电话专线，只要以市话或手机拨打1925，安心专线将提供全年无休的服务。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它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呢？第一，它有24小时的心理咨询服务，将协助民众处理情绪困扰以及心理压力。第二，它有线上危机处理的服务，当接电话的人在线上遇到危机个案时，会适时的联络相关单位前往现场救援，阻止自杀事件的发生哦。第三，自杀企图者的资源连结，接电话的人会在线上评估自杀的危险程度， 由社工确认转介至在地的心卫中心，已取得社服及医疗等资源提供给自杀企图者。第四，还有第三者自杀通报的服务，若民众遇到周遭的人有自杀的风险，可以来电通报，线上将提供卫教咨询，也会协助危机处理，经过当事人的同意，亦可主动去电关怀，让求助意愿低者有机会取得专业的介入与协助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还是不太了解？没关系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1925专线呢，它不仅提供一个重要的倾听管道，陪伴民众度过心理低潮的危机，同时也肩负自杀危机处理和联系警察机关进行紧急救援的任务。当你遇到困难时，不想与亲朋好友诉说，又想要有人能听你说话的话，那1925专线将会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多关爱自己，也多关心周遭的人。若您或身边的人有心理困扰，可直接利用市话或手机拨打1925依旧爱我。安心专线将24小时全年无休持续提供心理咨询服务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希望最后一集的节目大家会喜欢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请帮忙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，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拜拜。